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飞。 我是旅游乐园的欧海星。如果可以一齐飞，不如飞远啲啊，就飞去阿根廷，俾我行翻廿年前行过嘅路都唔错啊。 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茫然的我。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飞。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二集，人人为我。 阿石，咁搞咩啊？成日都唔见人嘅。诶，衰仔学咩人留字条啊？手指肉酸到咧，真系。我请假一小时去做个美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15日新增3674宗确诊，本地感染占3417宗，多5宗死亡个案。 政府推出三幅住宅地招标，可提供2600个单位。 警方拘捕四名男子，包括2019年国庆日中枪青年曾志健。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明请辞，总统马塔雷拉拒绝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你听紧睇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早前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呢就是提及过安心出行引入实名制的。不过及后呢，不同的政府官员呢都有不同的说法啦。其中特首呢就提到话会有个红黄码的。咁啊，但就冇特别提到安心出行呢会继续做实名制的。就话红黄码的适用范围呢就会包括两组人士。紅碼就是針對一些的確診者，而黃碼就是針對一些只是限經機場抵港的檢疫人士。昨天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也提到說，現階段沒有計劃去強化安心出行的實名制功能，也提到說電話卡實名制登記在明年2月份是全面落實的，到時自然而然安心出行就會有實名制的功能。你自己又怎麼理解這個說法呢？是不是電話實名登記電話入面用的安心出行就已經是捆綁了有所謂實名制呢？另外呢，在經深圳灣口岸過境的旅客啦，需要在口岸做一個核酸檢測的。早前有傳媒就發現有些人是可能陽性啊，拿了一個叫紅色手帶之後呢，都是自己掹走了去，咁亦都是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呢是離開的。咁昨日衛生防護中心就有一個宣布說，昨日起經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以及是香港機場是去內地或者澳門的旅客，如果他的特別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的話，會即時收到隔離令，並且安排登上專車去社區隔離設施那裡做檢疫。怎麼看這些措施呢？18723111，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早晨。 早晨， 林志源，先讲个红黄码先，点睇？而家话阳性就系红码，跟住如果系一啲抵港人士喺居家监察期间，会有一个黄码，亦都限住佢哋唔可以去医院啊、院舍等等。点睇呢个范围同埋呢个定义咧？又 咁，佢红码好清楚嘅，即系你系阳性嘅，即系确诊个案嚟嘅。咁第一就系喺屋企或者喺隔离中心，冇周围走啦。咁現在我哋嘅安心出行就冇呢、這個功能，即係我哋唔知道呢個人有冇確診，我哋就知佢有冇打足針，同埋知道佢嚟嘅時候就掃一掃。咁如果我用現在嘅安心出行嘅話咧，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如果係確診或者我係密切接觸者，我去到好多地方嘅時候，我照掃海眼，你唔知嘅，我照入得嚟嘅。其實我打曬針唔入得嚟咯，我確診我都入得嚟。即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都幾大嘅漏洞啦。咁如果呢個紅碼就即係話確診就嚟到門口，你掃咗佢都唔俾你入，咁其實就保護到個處所入邊嘅人士，即係唔好受到呢個風險暴露喺呢個我入去產生嘅風險之中，呢個係好嘅。 嗯， 即係一早就應該啦， 黃碼咧 應該有啦。 黄而家佢就似乎净系话入境人士啦， 嗯， 咁起码呢部分人士你教咗佢，可以话你用个手机嘅程式话俾佢知边啲地方可以去，边啲地方唔可以去，边啲地方唔入得咁。咁对佢哋嚟讲会系方便嘅， 嗯， 但系呢个范围够唔够咧？咁即系我哋香港都仲有好多密切接触者嘅时候，咁， 嗯， 可能我觉得下一步都要考虑埋，即系同样风险级数嘅人咧。你應該一視同仁嘅。 嗯，何謂同樣風險級數？除咗密切接觸者嗰啲，要做強檢未做嗰啲，使唔使咧？ 要做嗱，其實你睇數字，嗯，你真係要睇數字。數字即係話到底呢啲人士佢喺社區走動嘅時候，佢傳播風險個風險入邊出去個機率有幾高？咁我唔掌握呢啲數據，但係即係你就咁比較嘅時候，咁都係同樣係密切接觸者，同樣都係。嗯，有需要強檢嘅人士，我覺得佢哋級數就係相若啦，咁所以都可以下一步可以考慮嘅，我覺得。 嗯，以皇馬嗰個嘅做法咧，根據盧寵茂局長所講，就係佢哋唔可以去一啲高風險嘅場所啦，包括入醫院啊、院舍等等。但係就話咧，搭交通工具咧就唔限制嘅，唔影響嘅呢方面。咁亦都可以係恢復翻工啊、翻學啊等等。你覺得如果佢哋係即係你所講話，譬如密切接觸者落去皇馬，或者佢本身係喺外地翻嚟嘅？要做一啲嘅監察嘅，咁但係落入皇馬，但係同樣又可以搭交通工具喎，咁有冇一個風險喺度咧？ 有，風險在於我哋自己會唔會真係好小心咁去保持個社交距離，同埋用好我哋嘅個人防疫裝備，即係尤其是個口罩。講到你最重要嘅口罩，口罩首先係級數啦，即係如果你真係一個有比較上大機會係帶菌嘅人士，咁佢口罩。要比較上好啲啦，即係唔一定係對 N95 嘅，咁你起碼 level 3即係第三級嗰啲口罩應該穩陣啲啦。咁， 嗯， 第二級嗰啲冇話唔得嘅，你要好小心咯。同埋真係一個行為上，以前都見到或者今日少啲見啦，就係，是，一啲人除咗口罩打乞嗤啊、咳啊等呢啲就高風險嘅行為啦。咁，嗯，即係其實你咳就冇需要攞開口罩嘅，你更加唔應該攞開口罩添啦。咁同埋如果有時將個口罩摸嚟摸去又掹高掹低，咁呢啲都係高風險嘅行為嚟嘅。咁，然之後你揸落個扶手處，咁扶手可能就已經係有個病毒喺處，會傳播俾下一個揸扶手嘅人。咁， 嗯， 所以即係其實就視乎我哋喺社區走動嘅時候係咪都跟足嗰，那個防疫嘅指引。如果跟足嘅時候，應該風險都喺個可控範圍。最大危險就係大家都除低口罩。去譬如食嘢啊，咁呢个就真係搞唔掂。 嗯， 所以即係佢一种限制，可以话係你从医学纯粹医学角度嚟睇，咁梗係唔係最稳阵嘅方法啦。咁但係两年几你可以点样呢？即係市民想法有返一个快啲比较正常比较正常嘅生活。咁， 嗯， 我諗佢都係希望可以方便到市民生活啫。 Okay. 早前盧寵茂局長所講就係即係研究推行安心出行實名制，咁社會上面都有唔同嘅討論啦。尋日另一位局長啦，孫東局長咧就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提到就話電話卡實名制出年2月全面落實，咁，嗯，就話咧安心出行咧到時就會同電話卡咧綁在一起，咁就話自然而然咧安心出行到時就會有實名制嘅功能咁。你怎样理解大家讲的实名制和他讲的实名制呢？ 我想有少少距离的，就是你现在你去申请一个譬如微信那些的付款或者是支付宝付款那些工具，你都另外做，你都实名制，将卡之余你即是你内地申请你实名制的一张卡，但你都仲要将你的身份是上报上去，即是这个是双重去保障这个人真是那個人士啊嘛，咁你係個程度問題啦。咁我覺得你醫療嘅記錄嚟講，我真係需要知道呢個記錄係咪屬於某個人嘅。因為我平時喺醫院咁樣，咁醫院床尾就有一個我哋叫排版啦，即係醫療記錄個文件夾啦。咁呢個文件夾係屬於三號床嗰個先生嘅，咁你係住四號床，然之後入邊又有五號床、六號床嘅。嘅記錄擺曬喺樹喺每張記錄上面都有嗰個病人嘅名啊，正確嘅。不過就唔知點解擺曬喺你個排版入邊，咁你覺得穩唔穩妥？即係梗係唔穩妥啦，大佬係嘛？咁你個文件夾上面嘅名稱同即係個擁有人同入邊嘅所有文件嘅擁有人應該係一致嘅嘛？咁變咗即係對我哋嚟講，醫療記錄就係醫療記錄。咁你一個紅碼，即係話俾人聽呢個人係確診者，咁呢個點解唔係有醫療記錄啫？咁醫療記錄點解唔係需要有一個？好清晰，我知道是哪一个记录，同埋唔好摆错地方。 嗯， 即系你问医生就好简单嘅，我唔明其他概念噶啦。 嗯， 即所以你話即所以而家局長所講嘅話，本身譬如電話卡有登記就叫做實名制，你覺得係唔足夠嘅呢個係嘛？ 我覺得有距離，仲埋你講緊幾時話？出年二月。 佢講嗰塊係出年二月全面落實。 一七月啫喎，一個疫情一波，我睇翻第五波由一月去到四月幾都四個零月，五個月完曬啦。咁即係而家我哋七月到二月又玩多一波。 但係呢、這個實名制同佢用嗰個紅黃碼係咪未必有直接關係啊？ 喂，你咁你可以咁講嘅，即係突然之間個手機你係咪有咁有效，能夠幫到處所啦 嘅、 okay. 人士識別呢個人，即係你個手機係咪真係嗰個人啊？我如果拗咧，我唔知道我掃錯咗人哋嗰張疫苗啊，唔係故意嘅，咁你點啊？咁但係如果你成個系統實名制嘅時候，你冇得掃錯㗎係嘛？ 嗯， 係你㗎嘛？你點掃錯？掃錯咗佢唔俾你掃入去㗎嘛？你知道？ 嗯， 咁你紅碼還容易啲啊，紅碼可能基本上就係佢直接由佢中央系統擺落你手機個樹都得，然後佢掌握個數字㗎嘛。 嗯， 同你疫苗嗰度，其實疫苗唔知點解唔得啫。咁但係你如果你我上有啲人有兩個手機㗎，三個手機，而家仲有太空機㗎，仲有啲其他機係冇個卡或者卡你出去隨便買㗎。 嗯， 咁有啲機係兩張卡㗎，咁你點搞？ 嗯 ，OK。另外我就想问翻深圳湾口岸嗰个情况，因为早前有啲传媒都发现啊，即系佢哋喺口岸要做个核酸检测啦，但系验到阳性之后，有个红色手带俾佢哋嘅，有啲人就话即系自己掹走佢啦，亦都可以自己搭交通工具离开啦。咁啊，寻日最新嘅公布就系话，包括深圳湾口岸嘅呢一啲旅客，如果验到阳性咧，就系会收到隔离令咧，会安排专车去隔离设施个检疫嘅。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咧？不过有啲议员就提到另一点，就话点解喺社区度发现阳性嘅可以居家隔离，但喺口岸驗到陽性就一定要去社區隔離設施呢？咁你自己點睇呢一方面？ 都係嘅，呢、這個質疑係合理嘅。就同埋我諗佢如果驗到確診嘅時候，我唔知佢當唔當係確診啦，因為即係你話佢陽性咁樣，但係睇佢 CT 值幾高嘅啫。咁如果真係確診，就應該送去嗰就唔係叫檢疫，都叫隔離啦。咁你話喺一個口岸咁，口岸有幾種人嘅，我有自己嘅車，我願意自己翻屋企隔離得唔得咧？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可以考虑嘅，但系当然你要做法就唔同啦，即系你嗰度分流系咪一个合理嘅地方、合适嘅地方，呢个要考虑啦。咁就一车车晒去一个隔离中心，咁喺果树又如何呢？你系咪果树都俾翻一啲人去容许我屋企个情况都合适嘅？咁我可唔可以翻屋企居家隔离呢？ 嗯， 又或者我个屋企嘅情况，我仲有啲小朋友佢今日就放假啫，听日。去咗旅行，一听日翻嚟嘅小朋友好细嘅，冇人屋企照顾佢，咁我可唔可以翻屋企照顾佢？居家隔离咧，我谂即系仲要有少少松动，可以俾市民你切合到佢生活所需啦。咁、如果我车咁啊唔会嘅，我去深圳过境都唔会有车摆咗个树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你如果系喺现场可以做一个即刻登记、即刻出去隔离、另即刻分流，有啲合适嘅人士可以直接。翻屋企，譬如佢有个车喺住，咁你容唔容许咧？你可以考虑。咁而家呢个做法，我觉得冇问题嘅。你去咗一个隔离中心，但喺果树系咪就等于要住足咁多人咧？要喺果树可以再有下一步，睇下点做，某啲人系可以俾翻屋企咧。咁我谂你一定要咁样做，先至可以同其他我哋整体嘅抗疫计划系睇齐，而唔系某啲人因为佢喺。边境，所以咧你就要佢一定系去到嗰个社区隔离设施隔离，又冇其他嘅选择。 嗯，好，唔该晒林志源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源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头先咧就提到有关于咧红黄码啦，同埋有关于安心出行系咪做实名制。寻日咧就再多名嘅局长咧系再讲相关嘅呢一件事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提到就话咧，现时安心出行咧系同疫苗。嘅接種記錄嘅捆綁啊，已經有部分嘅實名制功能啦。咁佢又都提到話，出年二月之前都冇一個專門嘅計劃咧，係強化安心出行嘅實名功能嘅。咁又想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 我想問咧，而家孫東局長提到話電話卡實名制喺出年二月全面落實啦，咁就話安心出行到時咧就會同電話卡綁埋一齊，咁就話做到自然就會做到安心出行有一個實名制嘅功能。你點理解呢個講法咧？即係電話卡同電話入邊裝個安心出行有咩關係？兩者點樣係做到實名咧？又 如果佢講咁嗱，而家就未有呢個功能嘅，應該啦。即係我哋而家用安心出行，其實你唔上網得，你唔冇亦都冇電話 number 俾你登記嘅。不過如果講緊話要將個電話 number 綁上去嘅話咧，其實即係話等於咧，好似我哋而家用緊一啲即係銀行 app 或者一啲儲值支付工具 app 咧，有啲登記嘅時候佢唔需要打名嘅，佢就淨係要你打個電話 number， 跟住咧就會叫你撳掣就發上一個驗證碼。咁啊，驗證碼就綁住咗你嗰、那個手機 app 啦，咁跟住可能你再打多個密碼啦，咁就綁住咗成個 app 啦，咁嗰個電話 number 自然就會綁住咗落去嗰、那個嗰、那個安心出行 app 嗰度啦。咁因為即係好似佢講啦，二月明年二月之後咧，所有包括月費卡就已經係實名制㗎啦。咁但係一啲儲值支付，即係我哋所謂嘅預付卡啊 ，prepaid SIM 咧，其實就去到二月嘅時候咧，都會全面實施呢個實名制嘅。咁所以咧，到時所有電話 number 綁咗上去安心出行嗰個 app 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等同咗呢個實名制。咁即係第時，譬如話你去到食肆啊，如果可能接觸到高風險嘅啊，出咗個推播通知叫你去做檢測，咁你唔去，咁佢就揾到咦喺呢個名單上邊。有邊一個電話 number 冇佢，咁佢咪可以去揾，譬如話打俾你啊，或者仲有其他方法揾你，就去等同咗一個實名制嘅系統就綁定咗喺度啦，咁樣咯。 咁呢個就要喺佢安心出行或者佢個程式嗰度改動，因為而家就係頭先都提到話可以唔上網，甚至有啲話飛行模式都可以照用到安心出行。咁日後就要改嘅咯。 啊，係啊，依個一定會要改㗎啦！我相信，如果佢話要去綁定嗰、那個即係電話 number 嘅話咧，其實就一定要去改動嗰個程式啦。咁到時嗱，除咗綁定咗呢個程式喺度之外，因為而家其實都講緊就係話要加呢個健康碼功能。咁呢個就算你綁唔綁電話 number 都好啦，到時呢、這個有兩種方法做嘅，因為健康碼要變色嗱，紙本就一定變唔到色㗎啦。咁但係個 apps 可以變色嘅話咧，咁即係話啲部機咧一定要上網啊。咁問題就係話，究竟呢個健康碼？嗰、那個有效期係幾耐咧？譬如話而家係綠色，咁可能係今晚我半夜12:01咁樣，咁係咪24小時嚟有效咧？如果佢一路都唔上網嘅話，其實個碼唔會自動變色嘅，直到佢上網去攞翻佢嗰個狀態落嚟睇，你先會等令到嗰個碼會變紅啊、變橙或者變粉綠咁樣嘅。咁所以究竟係幾耐為之係一個有效嘅狀態呢？咁另外就話好啦，咁如果揸住紙本針卡嗰啲，或者揸住一個紙本嘅健康碼嘅話，咁又點樣呢？因為唔係話個個市民都即係都有，總有一啲市民係佢唔係好識用智能手機，或者佢冇上網功能嘅智能手機。我見有好多老人家咧，佢多數揸住個手機咧，就淨係去安心出行嘅啫，但係佢冇上網功能嘅原來。咁咧調翻轉頭呢啲 case 咧，可能就要變翻喺場所嗰度嗰個。呢、這個食環署嗰個 app 咧，有一個反掃嗰、那個針卡功能嗰個 app 咧，可能嗰部機就要上網，因為到時就調翻轉用嗰部機去核實究竟你而家呢一個健康碼究竟係咪一個狀態係實時嘅，定係其實原來已經過期，只不過因為你部機冇上網，或者你揸住個紙本金卡，我都唔知道你係咩色嘅，咁到時調翻轉嗰個 app 就要上網啦。 咁如果講到話要做實名制，或者頭先講到用一個好似電話即係電話做咗一個電話卡做呢個實名制，然後又綁定咗一個安心出行嗰陣，點樣可以做到所謂追蹤個確診個案，或者點樣去用呢一個技術去定位某一啲嘅即係嗰個人喺邊啊，個用家嘅位置啊等等咧？ 嗱，而家講緊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如果有咗紅黃綠碼就可以阻截。一啲確診者或者一啲檢疫緊嘅人就進入一啲高風險場所，咁頭先講咗點樣去變紅黃綠碼啦，咁你都要揸住嗰個碼先入到食肆或者高風險場所啦。咁就調翻轉頭，如果頭先我講啦，好似譬如話需要去做強檢，通知咗你，但係你又個人又冇去到嘅咁樣，咁而家嘅做法就因為綁定咗電話 number 啦嘛，我估計嚇就係一係就好似頭先咁揾人打俾你叫你去做嚇，因為已經有電話 number 啦，咁如果打電話都揾唔到嘅話。可能就要靠而家都有用緊呢個方法嘅，就係、是電信商，即係又由警方向電信商申請揾呢一個電話號碼嗰個位置大概會喺邊度？可能會咁樣做，因為而家似乎有啲案件都可以利用呢啲方法，同埋而家其實有啲追蹤一啲失智症或者一啲老人家嘅平安手機咧，其實都係用呢個電信商嘅。電波即係用個發射站嗰個強弱信號咧，係去揾翻究竟嗰個人係去咗邊度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啲可行嘅方法啦。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就談到有關於特首都提到話會有紅黃馬會係嚟緊推啦，咁啊紅馬就會針對一啲嘅新冠嘅確診人士，而黃馬就會針對一啲咧係喺機場翻嚟嘅抵港人士嘅檢疫嘅呢啲人士嘅咁。尋日咧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提到即係大家都討論到啦，安心出行係咪要做實名制咧？佢就話冇計劃再強化安心出行嘅實名制功能，亦都提到話電話卡實名制嘅登記喺出年二月份全面落實，到時咧安心出行咧就會自然有實名制的功能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疫情咧，有關於提到呢一啲嘅措施、紅黃碼等等，同埋頭先都提到有關於喺關口過關要做核酸檢測，之前話有啲陽性嘅人士咧就即係可以自己走咗去啊，或者掹咗一啲即係識別佢哋嘅手帶，咁最新有個措施就係話，如果喺關口嘅檢測驗到陽性咧，都會收到隔離令啦，係有專車送佢哋去社區隔離設施檢疫嘅。你又同唔同意咧？1872311，有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你好，张生，请讲。 唔好意思啊，主持人，早晨， 早晨。 我就系讲讲红黄码嗰度政府公布咧，我作为市民听到好乱啊。特首同嗰位局长同埋政府嘅新闻报告，新闻发布咧，都唔同嘅。咁特首就话都系针对嗰啲隔离嘅同埋确诊嘅。咁琴日嗰位局长讲话，而家都已經綁定咗啦，同電話號碼咁，覺得佢執行一個政策，宣布一個政策就好亂啊。如果就為咗同大陸通關咧，我覺得咧就應該同大陸個碼數咧，黃碼咧就應該分開嘅，應該分開使用，就唔好撈埋一齊。咁照特首講咧，針對嗰啲隔離同確診嘅，我覺得就變咗全部市民都要做一個方法，就係針對嗰啲隔離同埋確診嘅市民，我覺得就牽一發動全身咁，有冇必要咧？ 即係你覺得直情唔需要推紅黃碼，就算係針對呢一啲確診人士， 針對你都係俾佢專用得噶啦。咁你牽一發動全身，全部都係。為咗確診同埋隔離嘅人士而設嘅，就全市民都要用咁， okay. 我覺得係咪咁咧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仲有黃女士打上嚟，喂，早晨。 誒，早晨你好。 你好，黃女士，請講。 我想話咧就係健康碼，咁喺舊年咧已經係有講嘅，講到現在咧都拖拖拉拉。咁希望咧就係政府咧，有啲人想做就有佢，想做就俾佢做實名，好唔好啊？因為我就好想去國內，但你哋個個政府又聽嗰啲市民又話，我唔中意俾個名你啊，驚你又會跟蹤我啊，咁樣對我哋好唔公平。希望就政府做一套就話，想做嗰啲就俾佢做實名制健康碼，就係咁嘅啫。唔好再拖拖拉拉啦。 OK， 好啊，唔該曬啊，黃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有關於呢一個嘅紅黃碼，你自己點睇咧？即係暫時嘅嗰個定義都係話紅碼係針對一啲嘅確診者，黃碼係針對一啲係海外嚟香港嘅檢疫人士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打嚟電話1872311，熱線繼續開放嘅。休息一陣。 律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嘅。 小心，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嘅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齊訓練大腦玩遊戲， 咁就要記得打電話嚟啦。 隨時贏走豐富獎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除了講到紅黃碼之外，剛才都提到一些新冠檢測如果陽性的人士是要在家隔離的話，今日起都要戴電子手環。昨日衛生署就是出了新聞稿的交代，就會有政府人員上門去派，是協助佩戴，患者另外都要裝個程式，就是叫居安抗疫的。新安排今日起，即適用是今日起情報的個案，以及兩個網上平台申報的個案的，說這些患者在居家隔離期間都是必須要戴這個電子手環，也都是遵守確保是遵守這個法律的要求，不可以離開家居的範圍的。你又怎麼看講一下這個措施187231？郭女士打上來的，早晨。 早晨， 你好。 我不是很贊成的，什麼紅黃碼那些的，為什麼呢？現在那個電話呢太多騙案了，那你們有沒有辦法將那個電話的騙案真的減了去，那人家才有信心？我不是有冇听？唔知道你哋有冇听到啦？咁咧，东张西望嗰度讲，有人咧，过关，本身已经系 O K 咗嘅嗰个核酸，去到嗰度咧就变咗红码、黄码，佢唔去咧就冇事嘅。咁我觉得，个电话里面好多嘢都唔安全，到底你哋嘅嗰个电话嘅骗案里面有冇办法可以减低咧 ？OK， 即系嗰啲信息上面可以确保佢个准确性，即系担心有啲骗案可能带嚟啲唔准确嘅信息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其实在7月2号就已经开幕了。现在有几种门票的，有标准门票和特别展览门票。标准门票来讲就是成人收50元每一个，逢星期三就是免费的，也都要是网上预约。另外特别展览门票就是成人门票就是120元的。因为就有报道就说近日看到有一些炒飞的情况，包括提到逢星期三的免费标准门票就話要即係每張70多元啊，喺一啲嘅買賣平台嗰度有一啲咁嘅炒飛情況嘅咁。講下你嘅睇法，有冇留意到類似嘅情況啦？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成員伍婉婷，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伍婉婷，有冇留意到故宮文化博物館話即係炒門票呢個情況啊？ 其實呢兩日都開始有啲報道啦。咁其實嗰、那個情況咧，我會覺得。起碼要俾市民知道，我哋嘅首先故宮喺故宮嘅網頁啦，同埋佢哋有指定嘅平台咧有銷售嘅。咁但係呢啲係炒賣嘅情況咧，大家其實就真係唔好去相信啦。即係唔好相信呢啲非指定嘅網站啦，以及咧一定要俾大家清楚知道咧，逢星期三嘅門票咧係免費嘅。咁如果你話你係一個平台上面購入嘅係星期三嘅門票。咁而呢一個係有收費嘅話咧，咁肯定呢個就即係唔係嚟自官方噶啦。咁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如果非透過官方嘅平台去購票嘅話咧，你購入嘅到底係咪真係即係受認可嘅門票咧？咁其實到時如果係買咗假飛嘅時候，又投訴無門喎。咁所以市民即係其實唔著數啦，呢個情況即係大家一定要喺正式嘅官方平台去購票咯。 OK， 你自己留意到係咪都係話星期三免費嗰日會多啲呢一啲炒賣嘅門票，同埋點睇會有呢個現象出現咧？點解會喺故宮文化博物館有呢啲炒飛嘅情況？ 我諗我就好難去講點解啦，因為即係大家都唔係即係嗰個平台經營。咁但係我諗有我哋同其他嘅一啲。不同的門票銷售都出現炒飛的情況，我會覺得第一就可能是大家都心急啦，想有一些指定的時間啦，又或者 是大家不是那麼清楚哪一個才是指定的平台，再加就 是當我們有些時候譬如好像在7月初的時候呢，就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是已經我們7月份的門票呢大家都買不到，我幫家人都買不到，大家很心急的時候就會周圍去博飛了。咁我會覺得起碼提醒一樣嘢就係故宮一路喺度噶嘛，即係依家都係啱啱開，並且其實展品都會係陸續繼續喺度擺住喺度噶嘛。我哋即係睇到嘅即係 件展品，雖然話係啊好珍貴嘅展品，但係唔會走噶嘛。咁、大家唔需要即係心急咯。如果我哋真係啊一時三刻買唔到門票嘅，其實稍等一陣，即係再有新嘅日子開放嘅時候，都可以去購票咯。我自己屋企人都係剛剛先至去買到八月份嘅門票咯。我哋 OK， 但翻翻呢一個炒賣嘅情況，你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管方或者政府又有啲人提出係咪可以做所謂實名制咧？咁同唔同意咧？又 我會覺得咩方法都可以討論嘅。咁但係首先就係即係大家如果有見到一啲非指定嘅平台有銷售嘅話咧，其實不妨去舉報啦，同埋其實向平台投訴咯。咁過去都試過有唔同嘅情況咧，有市民去投訴係有效嘅，即係唔好講話係懷疑係咪真假啦，或者甚至乎有啲產品嘅質素惡劣咧，你都可以向平台作出個投訴，讓平台嘅經營者知道嗰、那個唔係一個即係官方嘅可銷售嘅產品或者係即係門票啦。咁第二個就我諗故宮都要做更多嘅宣傳俾大家知道咧，正式嘅官方嘅渠道啦，同埋係其實逢星期三係免費呢件事咧。更加要俾大家知道，即係唔好咁容易見到有飛咧，就哇，無論幾錢都去買，點不知原來你買咗一個本身係免費飛，甚至乎可能你攞住嗰個二維碼去到故宮門口咧，你一掃描嘅時候先發覺根本嗰個就唔係真正嘅門票嚟嘅，咁即係到時就損失錢財又掃興咯。 嗯，頭先我提到話實名制，可唔可以喺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度呢啲門票嗰度做咧？有冇一個困難？因為佢都攞曬啲即係購票者嗰啲資料噶嘛，係嘛？ 這個所謂攞曬購票者的資料這個說法並不準確的，因為我自己都嘗試即係透過官方平台幫屋企人朋友買飛咧，其實都是我哋一般網購的一啲資料登記嚟嘅，我哋購票的時候，咁其實並且咧，我並沒有咧喺購票的時候咧要說明我幫邊一個購票係嘛，咁所以其實譬如我自己就我自己因為我係patron， 我有一個免費嘅門票，我另外幫家人朋友買，我唔需要去即係講嗰幾個係邊個人嚟㗎。咁並且譬如有陣時我可能係轉贈，譬如我今日本身買咗門票俾爸爸媽媽去睇嘅，但係我哋屋企去唔到，咁就要轉贈俾另外兩位65歲以上嘅朋友啦。咁我呢個轉贈我係咪要重新再去登記個人名咧？如果係實名制嘅話，咁、嗰個會為市民帶嚟太大嘅唔方便。 因為我見到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就提到話，故宮嘅文化博物館嘅門票發售嗰陣咧，售票平台已經收集咗購票者同埋參觀人員嘅個人資料啦，覺得應該有辦法透 呢個説法。 OK， 呢個説法唔準確。 OK， 佢話透過科技等等咧，都可以係處理到一啲炒賣門票嘅情況，可唔可以啊？你覺得？ 我唔相信完全透過科技可以處理得曬炒賣嘅情況。譬如剛才講，即係市民見到平台有銷售，應該要去作出投訴。第二個就係即係購票嘅時候，已經登記曬所有人嘅資料，呢個說法絕對唔準確。依家購票係同一般人嘅網購一樣咁提供一啲即係購票嘅所需嘅資料，即係網上消費嘅所需嘅資料嘅啫。 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提到話，其實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如果用一啲動態 QR code 咧，跟住時間會變化咧，就可以阻止到大部分嘅炒票活動。呢個又得唔得咧？可唔可以諗咧？ 我完全覺得任何方法都可以去探討嘅。咁但係即係剛才講呢、這個即係動態 QR code 呢個係一個可以探討嘅方向啦。咁但係講緊依家我哋係即係一個博物館，希望打開門最重要，讓普羅大眾都有機會嚟到。我希望嘅係見到佢哋能夠可以係俾最大嘅方便俾市民咯。尤其是我哋依家都好多上年紀嘅朋友有興趣睇故宮嘅，咁我哋要俾到即係一啲唔同背景能力嘅市民都有機會參觀到故宮嘅話咧，就能夠喺購票過程裏面係越簡單越會幫到大家。咁一個簡單得嚟又要高嗰、那個網絡安全嘅一個操作咧，其實都是要去探討的，所以在目前用緊有效的方法，其實其他地方的網絡館或者是我哋參與不同的活動都用緊類似的模式去投票嘅。咁我諗呢個都係仍然目前可行的方案。 好啊，唔该晒吴燕婷。吴燕婷咧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成员，有冇留意到头先提及呢啲嘅炒飞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电话开放1872311。另外早前我哋都倾过有关于喺土瓜湾，俗称十三街五街嘅两幅嘅地，其实早喺2014年嗰阵咧，已经交俾政府嘅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啦，纳入一个叫优先重建范围嘅。早前咧喺立法会嗰度咧倾嘅时候咧，市建局方面咧就话因为收购成本咧去到成400亿啊，咁就市建局要再储钱啦，或者借钱等等咧去做一啲重建工作。寻日咧喺九龙城区议会亦都有讨论到相关嘅议题嘅咁。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寻日讨论嘅点或者大家关心边方面咧。立法会议员、九龙城区议员杨永杰，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苏乐文，早晨啊。咁啊，琴日喺区议会讨论紧嗰个十三街五街嘅重建咧，咁大家都作为议员咧，我哋都非常之关心啦。咁因为过去十三街讲紧啊，如果数历史咧，要从九零年开始。普法的年代已經講緊重建㗎喇，咁一直到而家呢都未有任何嘅聲音，即係動作話要做收購。咁喺當區嘅居民呢係非常之關心啦，因為佢居住環境係非常之差嘅，又冇全部都三無大廈，咁非常之舊，咁面對維修嘅成本啊各方面呢非常之大啦，咁居民呢都要求啊，盡快去重建咯。咁當然，市建局咧都重申翻上次立法會所講啦，即係而家要重建，咁需要嘅成本啊非常之大啦，即係要儲去到400亿，咁啊話要儲下錢。咁對議員對於呢樣嘢講法咧，都係非常之唔係咁滿意嘅，因為坦白講，你要儲幾時咧？咁你又仲有咁多項目開展，即係其實你用儲錢呢個理由去演繹嘅話咧，咁其實即係。講俾啲市民聽，即係十三街五街，即係其實就即係冇機會去重建啦。咁我覺得唔係咁嘅做事方式啦。咁喺我哋都有同佢反映嘅，會唔會真係好似頭先阿林文你話齋，會唔會即係可以發債咧？咁你三跑都發債去興建啦。咁你呢啲咁大型嘅項目，係咪都可以？去諗一諗咧。 楊永傑，因為早前其實阿魏志成啊，市建局嘅行政總監魏志成都同我哋做訪問啦。佢提到話，以舊樓破損情況嚟講咧，九龍城重建項目嘅九龍城街市附近一帶嗰啲舊樓咧，破損嚴重過五街，而五街又再差過十三街。係咪論破損程度嚟講，十三街或者五街都未算係一個好迫切需要要重建？ 梗係唔係啦？即係如果我當時喺呢度咧，我就一定會指出魏志成咧就講大話嘅。即係你要去過九龍城，你去過十三街，去過五街，你睇睇咧就知道咧嗰個環境其實差唔多噶啦。雖然大家啲樓齡都差唔多，即係你如果魏志成咁講咧，我覺得佢真係講緊大話。你去十三街，哇！即係破損到，因為佢冇三無大廈，即係冇人管理嘅。基本上，如果佢而家做緊維修咧，都冇人去牽頭，都唔知點去處理，你政府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咁個你想象一下，十三街係咩環境？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你嗌魏志成啊，不如大家一齊落去十三街望一望啊！如果佢話十三街個破損程度冇九龍城嗰邊咁大咧，即係我就唔好相信咯。 另外，尋日除咗話重建之後，係咪話市建局都有話考慮咗一個嘅復修嘅策略？復修又可以復修到邊啲問題？係咪叫做暫時處理到一啲居民面對嘅問題咧？又 復修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即係而家佢哋好多即係十三街五街都好啦，佢哋已經有收到啲維修令噶啦，即係居民已經做緊。按照命令咧都要進行大維修，但係個問題係佢哋係冇法團，都唔知點去處理。即係你話復修點復修咧？法團都冇，咁你點？因為所有市建局嘅所有計劃都係要用法團嘅名義去申請，咁你基本上你即係你講呢啲計劃出嚟咧，就係其實欺騙緊居民，欺騙緊市民，因為根本上佢哋係申請唔到。 之前魏志成在訪問嗰度都提到話，即係重建項目唔可以單靠市建局一個機構承擔嘅，需要私人市場嘅承擔啦。而發展商最主要考慮嘅係回報。點睇呢個講法呢？而嗰一區係咪即係回報比較低啊？或者個地積比限制，的確有啲難去做重建呢？ 其實十三街咧，你話個地積比咧，其實佢都未用盡嘅。即係坦白講，成個九龍城好多舊區都未用盡，因為坦白講，因為以前咧就有機場。 嘅關係啦，所以高度限制，所以地積比都係有有所即係控制嘅。咁啊，稍後就已經放寬咗個地積比，所以成個九龍城區嘅重建項目咧，一定係有利可圖嘅，即係視乎你去做唔做啫。咁你九龍城嗰邊你都去做啦，係咪？咁點解你十三街唔去做呢？當然十三街有十三街嘅問題，因為當年喺土法嘅年代呢，九零年代呢，話要計劃去收購十三街重建嘅時候呢，都有唔少嘅人係落咗釘嘅。呢個係其中一個難點啦。下面地嗰、那個車房嘅安置亦係一個難點啦，因為佢嘅地段大嘅，就算你去八成去強拍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收得齊咁多嗰個項目，所以我覺得嚟到九龍城反而會研究一個新嘅即係重建嘅模式，係唔係話可以降低嗰個強拍嘅門檻咧，或者一個分地段，因為成個九龍城成個十三街咧，佢係一個大嘅地段嚟嘅，即係你要集齊呢個大嘅地段咧，唔係咁容易，即係會唔會話？兩三條街就一個地段，咁去打破咗嗰、那個即係而家現有嘅法例嘅規限咧，咁你會更加令到嗰個重建個項目更容易上馬咯。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九龍城區議會嘅區議員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咧，之前我哋喺節目都討論到啦，土瓜灣十三街同埋五街咧，係咪有一個急切性要重建啦？市建局咧喺立法會嘅會議嗰度咧，就提到話涉及到錢嘅問題，話收購成本要去到400亿，咁啊要再繼續去儲錢去處理一啲佢認為呢個叫超巨型項目啊。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附近嘅區嘅居民咧，甚至可能住喺十三街等等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重推的屯門青山公路大欖段住宅地，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昨天下午舉行他上任之後的首個記者會，公布推出三幅賣地表住宅地，除了是重推屯門地之外，另外兩幅是分別位於葵涌麗江街和沙田顯和里。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昨天新增3674宗新冠陽性個案，其中3417宗屬於本地感染，都是4月3日以來新高，留醫的人數連續兩日破千。政府近日強調公營醫療系統壓力越來越大，不能夠躺平抗疫，希望減少個案。衛生防護中心亦都提及個案高企影響醫療系統。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重啟亞博館治療中心和社區隔離設施分流病人，目標維持入院率低於1%。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早前和內地商討將深圳健康疫站的名額增加到去2000个，措施公布之後，在深圳灣口岸北上的市民明顯增加，不少市民需要在口岸等待進行檢測，當局今日起更改安排，市民需要先在網上預約核酸檢測服務才能夠過關。另外，因應早前當局要求口岸檢測陽性以點對點的形式回家，做法引起爭議，為了堵塞漏洞，當局是決定旅客由今日起需要在口岸現場設立的特定隔離區等候，並且安排專車將他們送往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新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接受商報訪問的時候表示，上任後的首要工作就是讓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努力培養學生有方向、有熱心、有能力。他指出，未來要裝備年輕人怎樣去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把握好國家發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包括提升對國家、國情的認識，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國民身份認同等，同時亦都要裝備好自己的能力，包括 STEM、STEAM、職專教育發展等各方面。商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機場海關半年檢獲總值是近6亿元的毒品，香港海關在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偵破超過3000宗的販毒案，合共拘捕40人，檢獲超過1.1吨市值近6亿元的各類毒品，以重量和貨值計，較去年同期分別飆升近1倍和30%，起出的冰毒更加是上升近12倍。海關相信疫情期間毒販透過空運方式來販毒，但是隨著各地放寬入境限制，利用旅客運毒的方式勢必大增，海關將會持續打擊。《東方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第二期消費券8月7日發放，但近日被政府通知撤銷領取短信的市民越來越多，他們大多數被指曾經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理由提早領取強積金。不過不少人就說長期留港有交稅亦都有供強積金，有些就因為傷無法工作但留港生活。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昨日披露，向積金局核對資料之後，撤銷大約24万人領取資格，截至前日接獲4000宗複核申請。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棄保潛逃近兩年的曾志健等人想偷渡台灣，事敗被警方國安處拘捕。這四名嫌疑犯一直都是被外部勢力操控和利用，警方悲慘。社評說，事件對香港年輕人亦都是一次寶貴的教育機會，看清楚所謂手足的真面目，不要再被蒙蔽欺騙，年輕人以主人翁的姿態建設香港，才會有美好的未來。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第二期電子消費券將會在下個月初發放，有不少市民投訴被取消資格，原因是曾經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理由提早領取強積金權益，事實上他們已經回流多年。社論說，相信是釐定準則的時候過於單一，只求方便自己，不方便市民的錯誤，當局今後應該善用跨部門的數據核查，避免類似擾民事件重演。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特區政府公布第二季賣地計劃，上半年總供應是5350个单位，只是佔今年全年供應目標大約40%，進度相對落後。社評說，沒有充足的潛在土地供應，政府必須要解放思想，無論是發展綠化地亦或是加快新界農地改用途，都要想新辦法，出新招數，多管齊下，提速提量，增加供應。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過去一年各類基本食品物價走勢，無論是蔬果、雞蛋亦或是肉食鮮魚，都錄得超過10%升幅。政府補貼電費和發放消費券等，雖然有助減輕民生壓力，但是下半年經濟前景不明，特區政府必須及早制定護民生、抗通脹策略，不能夠等到生活成本危機顯著惡化、民怨浮現，先至考慮怎樣濟民。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喺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有坏车阻路，龙尾沿住伟业街天桥咧排翻出去观塘道，咁车龙都几长啊，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沿住伟业街天桥咧同埋观塘道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至于较早前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在5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就解封了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就系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解封，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的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因为较早前近住欣怡花园有交通意外嘅，咁所以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就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近住欣怡花园，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 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嗰段咧，亦都慢车，车龙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方面，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质仁中心对开。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嗰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体艺中学对开。在石蔭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场一段仍然要全线封闭，几条的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大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顺利村、利康楼、薄扶林贝沙湾道28号、贝沙湾8座、马鞍山晓峰湾畔4座、鲗鱼涌柏惠苑康柏阁、鲗鱼涌太古城天星阁、九龙城启德1号一期1座、茶果岭丽港城14座、跑马地比华利山 F 座、长沙环海丽村海希楼和沙田广元村广象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7月15日新增3674宗确诊，本地感染占3417宗，多5宗死亡个案。 政府推出三幅住宅地招标，可提供2600个单位。 警方拘捕4名男子，包括2019年国庆日中枪青年曾志健。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明请辞，总统马塔雷拉拒绝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下个月7号就发第二期的消费券，昨天也有谈到一些市民或听众都打上来，就说收到一些政府的短信，说他们曾经是用一个永久离港为原因提早拿强积金的，也都因为这样取消他们拿第二期消费券的资格。昨天也见到在旺角消费券临时服务中心有人是排长龙申请是做一些复检的，因为就算收到短信说是取消你资格，都可以在收到短信14日内书面提交申述的，包括就是用邮寄、传真、电邮，或者亲身去到刚才提到了旺角的消费券计划秘书处那里做申述的。你又怎么看1872311？有卢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早晨。 早晨，卢先生请讲。 麻烦你，我想看看呢，我本人都收到一个关于他那个永久离港，我们当时20年前呢，我的确是申请了一个攞翻嗰个强积金嘅，但系呢20年后嘅，我系回流翻嚟香港，但系我系会喺国内同埋香港两边走噶嘛。咁但系咧，我见到佢喺呢度入边，佢好清楚话咗俾你知，有好多途径递交资料，但系递交资料嘅规格系乜嘢咧？嗱，我举个例，我其实喺佢指定嘅期限，2019年6月18号后，我系多次往返香港嘅，即系符合佢嘅要求。但是在这一刻他这条界线划了之后呢，我必须要提交一些文件证明我曾经在香港出现过的。那我有很多方法，譬如我进出香港的记录。但是如果平时呢，你是可以在海关那里按一张飞出来证明你是来过香港的。那但是平时没什么必要呢，我们就不会人按那张纸的。那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去申请翻一张证明我哋出入境嘅记录，但系佢要10个工作天，同埋180蚊嘅。如果按照呢个时限咧，基本上我申请唔到嘅，10个工作天即系差不多前后半个月噶啦，已经系 over 咗佢嘅时间。咁我就入边有啲消费记录咧，但系个消费记录入边咧 而家好多嘅证件入面呢亦都唔係因为私隐条例唔会俾个全嘅名字出嚟，你又证明唔到，但我又可以提交喎。嗱，喺今年年初我亦都申请咗呢可以落去深圳度投票㗎。咁呢投票委员会亦都发咗个短信俾我呢，係我係可以有权去投票。但係嗰个短信入面呢亦都係因为私隐条例呢佢唔俾到个全名同埋身份证，但佢有一个代号，係我本人嘅一个代号。咁呢个系咪一个成立嘅资料呢？我亦都曾经喺香港复诊，因为我有一个长期病患嘅，好多我要喺公立医院度睇医生嘅。咁入面嗰啲资料可唔可以提交呢？呢啲系唔系一种提交呢？因为14日内我提交晒所有俾你，然之后去到你嗰度，你话俾我知呢啲唔系我要嘅嘢，或者点样样，咁我需要点样做呢？所以我佢条线画俾我哋呢就画得好死啦。但系画俾佢自己，我要俾乜嘢系你嘅时候呢，佢嗰边好似政府嗰边好似冇好清晰交代到俾我哋知。 OK， 佢边啲为之系合格嘅资料，边啲系唔合格资料？ 好啊，唔该晒卢生先。咁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可以解答一下。头先啊，早晨系黄学玲。 系，早晨。 头先卢生嗰个情况你听到啊？ 我聽到。 即係先回應咗先啦，佢喺即係內地啊、香港兩邊走嘅，佢就話佢基本上就符合話即係話2021年6月18日之前連續24个月不在港香港嘅人士，佢唔係呢一個嘅。咁但係佢就話要啲證明。咁頭先提到嗰幾種嘅證明咧，佢就覺得都有啲缺陷，係咪真係可以係有效嘅證明咧？咁你回應一下先呢點？ 係嗱，我都先講，我唔可以評論個別個案嘅，因為嗰啲審核咧，最後可能去到如果啲最後嘅審核，可能我都有份參與，所以我唔喺度評論個別個案嘅，我當整體咁講咧。嗱因為我哋其實最主要今次當係郭先生佢收到嗰個短信，佢其實我最主要係因為基於佢曾經係提交過一個有效申請，用永久性離開香港做理由呢，又有包括咗一個法定聲明呢，就是提早攞咗強積金嘛。我哋用咁樣就是即係初步判斷表面上你唔符合呢個資格啦。咁但我哋都明白就係中間可能有人士回流啦，咁情況改變。咁其實佢要證明乜嘢呢？就係佢最主要證明佢係冇永久性離開香港。咁其實最主要係咁，點解我哋又唔會話勞列曬？哇！你交乜交乜咧？其實都係俾翻市民一個彈性，因為如果你係冇永久停留香港，你喺香港生活嘅，咁你一定有啲生活痕跡啦。包括你做嘢嘅，咁你可能係有糧單啊，或者你再供強積金嘅，你有公積金嘅資料啊等等，呢啲都係交到嚟嘅時候，我哋就會係去秘書處會睇啦。我哋都盡量寬鬆合理咁去睇，最緊要睇下其實佢係證唔證明到自己符合到我哋係冇永久離開香港嗰個要求嘅啫。咁至於格式嗰度咧，其實我哋都因為市民係會提交一個書面嘅申述啦，咁方便市民，我哋其實都有個表格嘅。咁變咗大家就可以就住表格填你嘅理由，跟住有啲文件啦。其實有幾個方法都可以啦，可以郵寄啦，可以電郵啦，可以係傳真啦，俾我哋，又或者係去我哋啲服務中心去交都可以嘅。 剛才他提到申請，即是他就沒有說是說即是強積金還是糧單那些，但可能都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門一些行政程序，要拿這些證明可能都要一些時間，也都要錢的，那怎麼回應呢？會不會就說不止那14日呢？是不是都要額外市民去承擔這些額外的支出呢？ 好，剛才我這樣說啦，市民要證明自己咧，係咪冇永久離開香港咧？其實唔一定，好似頭先嗰位聽眾講，佢需要因為頭先聽到佢係話佢係咪需要去攞入境處申請嘅入境記錄？反而其實我哋唔係睇佢係咪入境記錄啊，因為都可以解一解咧。頭先佢都有提到就話，你有一個要求咧，就話你由2019年6月18日到今年6月13日，係咪都一直唔喺香港，有一日都得？嗰、那個係另外一個要求嚟嘅。咁嗰個就可能你有記錄入咗境，或者你其他資料證明你一日香港都得。我哋呢個其實睇你係咪喺香港生活啊嘛，係咪冇永久離開香港，所以反而其實我覺得你唔需要攞，尤其是要俾錢，你唔需要攞嗰個入境記錄啊。咁你真係睇你自己生活，譬如頭先我講嗰啲啦，我唔相信一定有糧單啊嗰樣嘢嗰啲啦。 整體嚟講，最新嚟講，政府收到幾多呢啲複核嘅數字？你哋又發出幾多個信息啊？係要求話即取消佢哋攞呢個消費券嘅資格？ 唔係取消，唔好嚇親啲聽眾。我哋咧 不符合啦，不符合攞個資格啦，記住啊。 是表面上的符合。我哋就住呢個如果佢係因為曾經遞交過一個有效嘅申請啦，提用永久離開香港做理由去提早攞強積金呢一、這個原因嘅現有登記人，我哋核實咗之後咧，大概有24万嘅。咁我哋秘書處因為陸續續核實啦，係陸陸續續喺呢一個禮拜咧就發緊呢啲短信，咁裏邊就係講緊大概24万嘅現有登記人咯。 嗯，咁頭先話啦，複核嘅數字暫時有幾多收到？ 因為呢兩日同事仲點算緊啦，我哋而家最新睇住嘅就係截至到去7月12日咧。因為呢個原因嚟複核嘅咧，我哋大概收到4000个申述。 嗯，係咪全部都係話曾經以即係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理由而提早攞強積金，先至係會即係叫做表面上不符合攞呢個第二期消費券嘅資格嘅？ 係嗱。在我哋嗰個消費券第二期消費券計劃，我哋有資格準則啦，有年齡啦，身份居民身份資格啊，有冇個身份證明文件，同埋有冇永久離開香港呢啲要求噶嘛？咁唔同嘅新登記人可能唔同原因係被我哋認定為或者係斷初步審核啦，就係不合資格，都會收到啲短信。但係如果係因為佢提交過一個有效申請，提早攞強積金咧。佢會收到個短信係特別講明呢一個原因嘅。 嗯，但因為有報道啦，譬如香港01喺星期二嘅報道話，有市民咧係早年曾經因為病而選擇永久唔再工作啦，咁啊去過民政處嗰度宣誓啦，提早攞強積金嘅。但係個信息亦都收到話，佢哋係永久性離開香港作為一個原因，係今次係即係表面上不獲。即係合資格攞呢個第二期消費券嘅，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呢？ 唔會嘅，因為根據強積金條例咧，市民係有幾個特定原因就可以去提早攞強積金。佢個身體係喪失咗，譬如冇再工作能力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係呢個唔喺我哋而家嗰啲資料度，我哋講緊係一定，因為我哋喺強積金攞到嘅資料咧，就只係一定係佢係因為永久性離開香港做理由。去提交有效申請， okay. 強積金先至會有，積金局先有呢個資料嘅，我哋先至會比對到嘅。 嗯，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冇即係收到頭先提到嘅政府呢一啲嘅信息，會唔會即係曾經係真係試過係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理由係提早攞個強積金而收到話今次話表面上唔符合攞第二期消費券嘅資格嘅信息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我想問一下黃學玲啊，即係翻翻去最基本嘅問題，今次個劃界你哋就話曾經以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為由提。交有效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等等，秘書處認為表面上佢哋係唔符合沒有以永久離開或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要求嘅呢、這個準則，其實本身呢條線嘅劃法有冇一啲漏洞或者唔夠精準呢？ 我諗我哋喺6月13日公布嘅資格準則嘅時候咧，都有解釋過嘅。因為我都想講一講咧，因為當嗰個市民就住個強積金條例就用話永久離開香港做理由去申請咧，其實唔係等於我哋平時而家啊覆核我就咁遞高一個申請，嗰、那個其實都好嚴肅嘅，係因為佢因為一生人其實只可以用呢個理由咧係做一次去提早攞個強積金，咁所以信託人咧都要好小心咧，就係佢要令到個信託人信納佢真係永久性離開香港。第一就係、是、必須要包咗頭先我講嗰、那個，佢係要根據一個宣誓聲明條例咧，作一個就住永久離開香港做一個法定聲明嘅。第二咧，佢都要提供一啲資料咧，譬如係證明咗咧，佢係真係可以獲准喺香港以外地方居住嘅，譬如話一啲移民嘅簽證啊，即係個信託受託人一定要信納佢真係永久性離開香港啦，咁佢先會幫佢去處理，先至成為咗一個有效申請嘅。 Okay. 但就算佢真係有呢啲文件係離開過，亦都係曾經用呢個理由去申請提早攞強積金。第一，佢提交過呢個申請，唔代表真係拎走個錢啦。第二，佢因為呢個原因係提早拎走咗強積金，亦都唔代表佢之後唔會翻嚟啦。即係而家所講嘅所謂有啲回流嘅情況啦，咁咁係咪變咗就會令到而家呢啲回流嘅人士係唔符合攞呢個第二期消費券嘅資格咧？而佢哋本身依可能呢段長時間，甚至係十年以上已經喺香港係做緊嘢，繼續生活緊嘅咯，係咪唔精準咯？所以就話 唔係冇錯嘅，唔係唔精準，而係咧我哋6月13日講嗰時都有解釋過啦。嗱，呢個就係你當係一個起點啦。因為頭先我點解都花少少時間去講咧？我想講嗰個就係、是、因為佢真係有個法定聲明，都幾嚴肅地確切地佢係提高咗一個提交咗一個有效申請啦，話自己係永久性離開香港。咁我哋用嗰個做起點啊，我哋變咗我諗都覺得係有一個合理嘅懷疑啦，就去初步判。 段咧，就係佢啊，似乎唔合資格。不過其實你記得我當日都有講過咧，我哋明白有啲市民可能回流，我哋都歡迎其實市民翻翻嚟香港啦，去回流。咁所以我哋其實喺出個短信度咧，我哋裏邊都有提，就話如果你有異議嘅話咧，你可以14日內咧去提交一個書面嘅申述。其實正正就係我哋知道中間會有啲變化嘅，咁所以我哋就俾市民去提交一個申述嘅。 嗯，但係呢個書面申述而家有啲社會嘅聲音，甚至有譬如《星島日報》嘅社評都提到，話係咪即係犯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只求方便自己，不方便市民嘅錯誤咧？有啲市民亦都批評話係擾民咧，同唔同意呢個書面申述嘅措施係擾民咧？ 我當然係明白咧，對於一啲合資格嘅市民嚟講，佢就梗係會麻煩咗佢啦，因為佢點都要提交一個申述啊嘛，係咪？咁但係大家明白啦，喺嗰頭先我講嗰24万人裏邊咧，我哋都相信有一定嘅數量係真係移咗民嘅。咁喺我哋嗰個政策目標或者之前社會嘅聲音，都覺得呢啲人士係咪唔應該發個消費券俾佢咧？咁呢度我都想澄清一點啦，因為我都睇咗啲報道或者市民啊，都有可能會有個諗法，就係覺得哇，你政府都好多資料嘅喎，點解你自己唔俾對下先？咁特別多人提嘅就係譬如話，我有交税，你咪 check 到咯咁樣。呢度我都想特別澄清啊，其實喺個稅務條例度咧，佢有一個好嚴格嘅保密條款嘅，稅務局咧係唔能夠向任何人，包括政府部門咧，披露納税人嘅資料嘅，即係甚至佢係其實唔能夠確定俾我哋聽，我哋唔能夠去 check 啦，然之後確定某個人係咪真係有交税嘅。咁呢個其實係唔能夠。咁另外強積金都係啦，我翻咗嚟，我有供強積金喎，咁樣嗱，市民咧，如果佢曾經因為永久性離開香港，唯有理由申請過攞提早攞強積金，冇錯，佢可以翻嚟佢可以再次參加強積金計劃添嘅。但係強積金嘅受託人咧，唔需要就呢啲資料咧通知積金局。所以積金局都冇呢啲資料，咁所以即係我都希望市民明白咧。嗱，當然我哋唔會捨易取難嘅，係咪啊？即係如果我哋有啲資料真係可以令我哋確信到個市民其實冇永久離開香港，我哋一定會做嘅。咁但係因為實在係有啲私隱嘅保護啦，啲個人資料收集一啲個人資料都有特定嘅理由啦。稅局各方面亦都有限制，所以其實唔係能夠比對到啲。咁所以我哋係真係麻煩咗啲合資格嘅市民。咁所以我哋盡量就係、簡便啲。頭先我都講，我哋會合理寬鬆咁去處理。如果你真係冇永久離開香港咧，你提交一啲你身邊個生活痕跡嘅一啲資料俾我哋得。14日內交咗咧，我哋如果秘書處睇到需要多啲資料或者需要澄清，會揾翻個市民，唔使擔心話咁有咪過咗14日。同埋亦都唔使急於咧，呢一兩日即刻，因為我估有啲市民初初收到嘅時候唔知係咩事啊。咁我希望我哋星期二即刻出咗新聞公告啦，呢幾日都傳媒都廣泛報導，希望大家明白邊回咩回事咧，就唔需要太擔心，亦都唔需要太急於咧啊！即刻我要去呢個旺角嘅秘書處，因為我哋如果你真係要去問，我哋有8个服務中心，唔使全部因為我見到都有成大部分嘅人係去咗秘書處，因為可能淨係知道旺角秘書處，其實我仲有8个臨時服務中心噶嘛，咁大家去，同埋如果交呢啲。譬如個表格你可以喺個計劃網站下載嘅，咁喺裏面都有曬嗰啲資料，你可以郵寄啦、電郵啦、叫佢信箱就得㗎，唔需要親自去嗰、那個秘書處嗰度嘅。 半分鐘到啫，秘書處嗰度會唔會加人手，同埋14日嗰個上訴期會唔會延長？ 我哋而家暫時咧都係收到之後14日，咁當然如果大家有特別理由，我哋盡量酌情處理，因為我估市民都想快啲，我哋處理咗咧，可以盡快俾翻個會決定係咪發個消費券啦。人手我哋一路都有加嘅，咁但係因為地點始終係局限啊嘛，所以我都一路呼籲咧，大家唔使急於呢兩日，一定係收到即刻一兩日去，同埋唔使一定要去旺角秘書處，我有8个臨時服務中心嘅。 Okay. 好，唔該曬黃鶴玲，時間差唔多啦。黃鶴玲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考察调研新疆乌鲁木齐。习近平表示，随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不再是边缘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纽地带。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星期二到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听取整体情况介绍，

在2020-21年度，一共有20个 A 级精英运动项目，包括羽毛球、单车、剑击、体操、空手道、游泳、乒乓球、滑浪风帆和武术等等。而 B 级精英体育项目就有13个。 如果讲到回归后的香港体育佳绩，必定要提到香港男子足球队在2009年东亚运勇挫日本夺冠。香港足总更加因为此次冠军而推行了凤凰计划，期望将香港足球打入世界100强之列。在计划期间，每年得到政府的2000万资助。但在疫情之下，香港职业足球比赛被视为防疫缺口，长期停赛，足球员的生计也因此大受影响，状态也难以维持。香港怎样打好这场本地波，确实需要大家多多关注。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2022年7月15日，新增3674宗确诊，本地感染占3417宗，多5宗死亡个案。 政府推出3幅住宅地招标，可提供2600个单位。 警方拘捕4名男子，包括2019年国庆日中枪青年曾志健。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明请辞，总统马塔雷拉拒绝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提到关于消费券，下个月7号咧就系、派第二期消费券啦。不过近日咧就有一啲人士就系、可能系涉及到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为理由咧，系申请过提早拎强积金啊，或者系职业退休计划下嘅利益啦。咁啊，见到政府发言人都话啦，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咧就认为佢哋表面上咧系不符合没有以永久离开或意图永久离开香港嘅要求，所以就唔符合咧攞第二阶段。消費券計劃嗰個嘅準則，咁不過就話明白到有啲人可能係涉及到即係有一啲嘅情況嘅改變，例如係回流翻嚟香港啦，咁可以按住短信嘅指示咧，喺收到短信嘅14日內咧，以書面提交申述嘅。咁如果秘書處考慮到佢哋提出嘅理據啊、證明等等咧，係會複核佢哋係咪符合翻計劃嘅準則。資格準則㗎，咁有幾個方法可以係交呢啲書面申述嘅，就係、包括係郵寄啦、有傳真啦、電郵啦，亦都可以親身去到旺角嘅消費券計劃秘書處啦，亦都可以將表格咧交到去任何一間臨時服務中心等等嘅咁。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有楊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啊，我係收到個信息啦。 嗯。 咁我就係曾經10几年前移民咗，跟住而家系回流咗翻香港咧，已经差唔多10年啦。 嗯，即系当时系真系有拎走个强积金去移民嘅， 系真系有呢件事嘅。咁、但系已经回流咗翻嚟香港，已经差唔多10年啦。咁、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真系觉得好激气啦。咁点解新嚟香港嗰啲人士都可以有资格拎？我哋回流咗翻嚟，曾经服务过香港，呢啲强积金系我哋自己本身，啲香港即系啲居民系工作过、贡献个社会，系攞即系系积蓄翻嚟嘅我哋自己嘅钱，我点解唔可以处置佢？ 不过都可以有书面申述嘅，而家佢有个方法可以。 但系嗰啲方法完全系扰民，唔方便，同埋大批人士都系已经年长啦。你叫呢啲人去亲自去做呢一样嘢，系非常之扰民，同埋搞到呢个社会系乱啊。你俾我俾啲即系证明你冇问题，但系你有冇啲方法系方便我哋去做咧？ 你呢段时间翻到嚟香港，我想知道有冇工作啊，或者其他强积金或者其他证明你系喺呢段时间 冇工作冇、因为已经年长啦，都我想工作都冇人请我啦、我都已经系长者嚟噶啦。 咁你交咗申述未？我想知 道。交咗，问题系仲有一样嘢好好笑。 佢连身份证明啊，身份证啊，永久居民身份证个 copy 都唔需要嚟俾喎。 哦，即系你意思系即系冇办法证明你系咪当事人，定系咩意思啊？你咁讲， 佢冇问到呢一样嘢，佢根本佢嗰个你要你attach 嘅嘢，佢嗰个要求冇要求过呢一样嘢，你最 basic、最简单嘅嘢。 Okay. 佢都冇問你證明呢一樣嘢。 O K， 啊，楊女士就希望有更加即係便利嘅方法啦，就算做申述都好咁。仲有盧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 早晨。 我想表達下我意見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咧就好大批人咧，就係、是、利用咗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漏洞嚟嘅，即係佢哋宣誓過噶嘛，話係永久離開香港， 嗯， 係咪先？咁既然佢宣誓過永久離開香港，佢究竟有冇真係離開過香港咧？咁、我覺得調翻轉咯，如果即係佢哋一定可以證明到啦，而家佢一定喺香港啦，不如就係話由佢宣誓嗰日開始嗰兩年，佢哋有冇證明佢哋自己真係離開過香港一段長時間？咁我覺得比較公道啲咯。 即係同時證明佢哋近排喺香港係有生活，同時亦都證明佢哋當時攞過走過之後有證明佢哋真係離開過香港嘅。 係啦，冇錯，因為你哋係宣誓噶嘛，呢、這個即係如果咁講，佢咪真係發假誓？如果真係冇離開過香港，係咪？即係我個意見就係咁樣咯，因為呢只始終係公堂嚟㗎，我覺得係公道嘅，應該咁樣做法。 OK， 好啊，唔該曬盧生。仲有姚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早晨。 你好，請講。 係啊，我想講一講咧，剛才咧秘書處嗰個黃小姐所講嘅嘢咧，佢話就收到呢個短信嘅咧，就因為係曾經咧申報過係有意圖或者係將會咧就係永久性離開香港。咁我亦都收到呢個短信，但係咧我從來冇申報過呢一樣嘢。咁我睇一睇我自己咧，就可能喺兩個月前咧，我嗰個公積金嗰個户口嗰度咧，佢有俾過一啲錢我。就點解咧？就並唔係我去。去申請公積金嘅，攞翻公積金嘅，而係我公司係就呢、這個係結束營業，咁咧就係、是、公積金嗰、那個公司咧係同我計算我個長期服務金，咁佢計算咗之後，佢就將嗰個對沖嗰個金額咧就係俾咗我。咁我收到呢一筆錢嘅啫、 okay. 所以咧我完全係冇申報過我會離開香港，我亦都冇去話提早去攞一個強積金嘅。 你本身你都未夠歲數拎強積金係咪？ 夠歲數拎㗎啦， okay. 所以我唔需要提早去申請攞嘅。 咁而家你申述嗰度係咪照咁樣解釋翻，定係都要俾啲證明佢啊？ 我已經咧收到短信咧，我即時咧已經係書面咧係就 send 咗過去，亦都係。俾埋咧係就公積金公司俾翻過嚟我嗰個信咧，佢嗰個係長期服務金嗰個金額嚟嘅，就並唔係咧我要去攞嘅公積金。 OK， 咁應該相信都可以解決到個問題，係咪？ 但係我要想講一講咧，就係話佢哋講話去發呢啲咁嘅短信咧，就係、是、因為你曾經申報過你要離開香港，又或者你提早攞呢、這個。強積金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佢哋呢個係唔啱嘅，嚇，佢哋呢個係錯誤，誤導我哋話佢哋send 呢個短信係咁嘅原因。 好啊，明白啊，姚女士，佢自己嘅經驗就話根本冇試過話用一個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理由申請，亦都冇係提早攞強積金嘅，但仍然收到短信，咁佢都要做一啲嘅申述等等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樓嘅問題啊，咁啊見到就。而家咧就喺立法會嗰度啦，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就提到話未來四年啊，房委會咧會起2.45万伙嘅居屋啊，咁當中咧有少部分啊，大約佔整體總數咧1.5%左右啦，300多伙啦，佢嘅實用面積咧係少過280平方尺嘅咁，其中咧呢一300多伙入邊咧，絕大部分咧都係嚟自居屋2022啟德嘅啟恩苑嘅。成個嘅面積少過280平方尺，咁大家都關心到啦。呢啲樓嘅面積點樣平衡呢？除咗喺個面積喺嗰啲單位嘅數量之外，亦都係咪要睇埋佢哋嘅質素，包括住房嘅面積呢？咁歡迎請你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公屋聯會總幹事超國偉，早晨。 係早晨。 早晨，超國偉，你點睇呢個嘅比例？未來四年20000多伙入邊有300多伙，其實就大概係1%。或者1.5%左右啦，係嗰個嘅面積係少過280平方尺嘅。你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先？ 當然個比例上就唔會話太多啦，講緊都係1% 左右度。咁同埋都係集中都見得到係喺今期居屋嘅啟恩苑出現嘅320個單位。咁如果減咗話之前即係講緊建議350個嘅話，即係仲有大概30個喺可能後一啲時間，可能講到係同區，估計可能都係翻啟德嗰部分嗰啲即係嚟緊呢座房屋出現嘅。咁我諗嗰個嘅百分比就唔係算話太嚴重。 嗯，即系点睇仍然有呢一啲细单位嘅出现咧？因为话其中话300多伙系嚟自呢个契恩苑啦，佢嘅使用面积就话介乎大约186至到189平方尺嘅咁，系咪因为当区嘅问题，定系即系乜嘢原因？点解仍然有一啲咁细嘅单位？ 其实如果睇翻即系讲紧系复售居屋啦，2017-2014年开始睇咧。就都未見過話有咁細嘅，你話就算可能喺大概2019年度咧，都出現一啲可能係細過300平方尺，可能有啲譬如287咁上下度啦，咁樣都算係比過去嚟講都係細啲。咁今次都叫做再細喎，咁今次講緊180多同，所以我哋成日講緊綠置居好細個狀況咧，有啲相若嘅。咁呢一個係咪一個趨勢嚟講呢？咁暫時見唔到，我見得到而家講緊數字上就唔算太多嘅。咁希望日後就都避免減低呢啲即係咁細單位嗰、那個即係居住面積嘅情況。因為睇返譬如綠置居所講，亦都好多嘅買家都覺得即係比較難去選購一啲咁細單位去居住啦。當然話係咪賣唔晒呢？咁我相信就未必賣唔晒，因為都有啲白皮人士都唯有可能買啲細啲啦咁樣，但係對於佢改善居住環境，的確唔係一個嘅好嘅選擇。 但係有冇問過或者了解過點解會出現呢啲咁細嘅單位？係咪真係同個區有關係，定係同一啲會唔會係啲一人申請者對於細單位都有一啲嘅需求啊等等？有啲咩原因喺背後咧？ 我見到嗰個嘅回覆都有提過，即係譬如話一啲地盤嘅環境因素啊，等等嘅情況啦。咁我當然我都可能明白到。就一個樓盤，咁可能佢有唔同嘅單位嘅設計，咁都希望可能用盡曬所謂嗰啲嘅地積比啊等等嘅情況，咁變到可能有啲空間上啊都唔好浪費，細啲都唔介意起一出嚟咁樣，咁呢個即係一個取捨咯。究竟我哋想要數量多啲，定係想話想住得大啲、寬敞啲咧？呢、這個的確係一個目前嚟講係一個兩難嘅決定嚟。 嗯。小的單位就即計翻嗰個整體嗰個價錢就平啲啊！呢一個係咪考慮因素咧？因為想有啲單位係可以即係易啲承擔到嘅，咁係咪咁？ 其實我講佢起嗰陣時又未必話咁快知道即係當時嗰個售價，因為每一期居屋佢都係唔同嘅組合，有啲嘅應該個比例多啲，譬如市區多啲定係新界多啲，亦都佢到嗰個時間佢再去考慮啦。所以都未必話因應翻或者係價錢要平。咁就起多啲細，我覺得未必係咁樣，因為亦都睇返個個嘅所有負擔能力去計嗰個即係折扣率啦。咁今次的確係折扣呢係比較即係咁呢幾年呢係再最低嘅。咁所以出嚟個價單就感覺上都係一來單位細啦，同埋嗰個折扣都大，咁所以個價單就平啲。 但呢啲細單位本身嗰、那個需求或者過去啦，雖然話未至於去到咁細，但呢啲都係如果係話即係細過280平方尺嘅單位，嗰、那個銷售情況、受歡迎程度係點嘅咧？以居屋嚟講， 其實居屋因為本身都有600多嘅人士去選購啦。如果講緊你話即係相對嗰個嘅揀樓嘅比例嗰、那個意欲咧，咁的確係800多高啲嘅。咁亦都過去喺幾期即係800多去好快用盡曬個配額咧，都係。即係快過600好多，咁如果你話得啲嘅咁細單位咧，最後個結果都係預計咧，都係俾翻一啲單身人士去選購嘅啫。咁但係你話如果選購一啲百零尺嘅話，咁好難即係令到佢哋可能覺得喂我買咗，譬如我想即係組啲家庭嘅話，都係有一啲困難，因為太細咧。你話譬如想結婚啦，生個小朋友，都住得比較擠迫嘅。咁呢個未必話真係一個比較即係好嘅一個方向去走。 之前發展局就提過話，有個嘅最低單位面積280平方尺呢個要求咧，就話推展到去所有政府賣地項目啊、鐵路物業發展項目啊、市建局嗰啲嘅項目啊，同埋啲私人重建嘅項目嘅，但係咧就唔包政府嘅資助房項目嘅。你覺得有冇需要係涵括埋呢一個嘅即政府資助房屋嘅項目咧？ 我覺得都有需要嘅。本身如果你講居屋嚟講，咁我見今次就比較即係特別啲。 又出現一啲嘅即係細過200平方尺啦。咁其實講緊之前咧，即係頂泰湧都係200尾嘅啫，即係唔會去話咁細。咁反過來可能喺居屋方面就容易去做嘅。但如果你話綠置居，而家講緊一啲喺公屋嘅項目轉換咗過嚟做綠置居咧，咁的確係有啲嘅需要去諗一諗，因為特別公屋而家講緊一啲係一人單位，即係正正係依一啲180幾嘅啊實用面積嘅一啲單位。咁如果你話要限一個嘅下限嘅話咧，咁綠置居整個發展咧都需要去諗一諗點樣適應到一個新嘅要求。咁我覺得都長遠都應該要去諗一諗，即係點樣吸引到啲綠表家庭。過去成日批評好細好細嘅情況咧，咁呢個正正就係大家綠表人士可能購買一啲資助房屋嗰個嘅即係首要考慮嘅情況。 即係綠置居公屋嗰啲，可能又未必去280平方尺呢條線，可能可以低啲都可以接受嘅，係嘛？ 呢個可能詳細要傾啦，但我覺得即係唔好太細，即係呢個事實嚟嘅。因為有啲街坊朋友講話，其實我唔係唔想買，即係就算即係中到個 number 可以去揀樓，一啲得翻二百松啲尺嘅咧。或者百零尺嗰啲，佢哋可能住緊三四人家庭，佢又叫我點買咧咁樣，咁都係一個客觀嘅現象嚟嘅。咁所以你話去到邊個水平係比較綠置居好啲，我諗可以再考慮嘅情況。但係如果180幾，似乎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好吸引嘅情況嚟。 OK， 好啊，唔該曬，焦國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焦國偉係公屋聯會總幹事，頭先就提到話未來四年喺未來四個財政年度啦，喺房委會起嘅2.45萬個居屋入邊咧，有部分咧係比較細嘅單位嚟。